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了，究竟这个渠盖的演进现在去到什么地步呢？那铸铁业呢，就是随着大陆改革开放1979年之后呢，因为香港也都收紧了个环保条例，咁咧就好多時咧，而家咧基本上我哋見到，就算係生鐵嘅渠蓋咧，都已經唔係喺香港鑄造噶啦。咁就喺大陸做咗之後咧，就運翻嚟香港。咁咧可能喺香港打磨或者上色，如果有需要嘅話。咁但係嗱，好多時咧就我哋而家睇一睇咧，而家個渠蓋大家突然間咧可能靜靜地起咗革命，好多人都唔知嘅，就冇留意嘅。咁你而家只要喺2017年之後嚟。就是舊式的渠蓋啦，舊式渠蓋就是一撇嘅，就是個路膊嗰度咧，大家見到啦，嗰度有一個入水口啦，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個面咧就係個疏辣，就係斜嘅，咁咧就係呢種就係早期啦，早期嘅渠蓋啦。咁而家變成點樣咧？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啦，就係咧 呢個 燒烤網式嘅， 係 啦，而家大家見到咧就靜靜地咧，渠務處咧 就換咗呢個啦， 換咗呢只啦，咁樣啦，咁就引起幾大嘅爭議。 咁有人話就好核突啊， 有好多人就話佢閃靈靈好核突。咁個改變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話早期嘅渠蓋嗰種嘅密碼咧就消失曬啦。係啊，大家再睇翻頭先嗰個咧，即使同樣係去水。它有 HK 那兩個字在這裡， 是它有一個 在個角位那裡，大家看到 有些記錄在這裡， 有些字 HK 寫著，可能就是偷了之後都證明 都知道是香港的， 就是香港的東西，或者是就是追得翻， 可能 HK 比較值錢一點，如果沒有 HK 可能其實整個皇冠用值錢一點，或者整個镰刀斧头嚟， 镰刀斧头。 咁好啦，再睇翻呢个烧烤网嘅被视为烧烤网嘅咧，就乜都冇。 呢个就冇啦。 好啦，但系功能上咧就有得拗嘅。 好啲喎，话功能上 系 好啲。 有得拗嘅，点解咧？就系斜纹嗰啲咧，就会譬如轮椅啦、单车就会摄咗落 啦。呢个手机啊， 手机就会喺条罅嗰度梳罅嗰度跌咗落啦。咁有啲甚至话老鼠咧，就可以喺梳罅嗰度咧，喺污水渠走出嚟噶， 走出嚟。 细只嘅老鼠啊，捐落去同埋捐出嚟啊。 系 咁咧，就如果变成系格仔饼嘅话咧。到好處咧就係老鼠就出唔到嚟， 呢個唯一就係高踭鞋， 但係唯一就係高踭鞋會食咗落去啫。咁但係咧亦都唔會話咧就手機啊或者單車胎啊 安全啲 椅啊攝咗落去側邊啦。 另外呢個係唔係生鐵咁簡單喎？ 呢個係一個合金嚟㗎， 合金嚟㗎， 係一個合金嚟㗎。咁所以咧嗱，你睇到個顏色咧，佢就閃靈靈啦，就同以前。生鐵 色嗰只， 生鐵咧就基本上就融入咗嗰個路面， 係路面噶嘛，即係嗰只顏色幾統一。 係啦，因為佢係好統一，第二咧佢就係一個好低調，魚魚黑黑，同個路面嘅灰黑色係一樣嘅。 而家就 而家就好特別嘅，就係啦，好靈。 個路咧，同條路嘅嗰個瀝青嗰啲色係好唔統一。 係啦，嗱咁，但係同樣係渠蓋咧，咁就係大家如果去過日本咧。你睇到咧，日本嘅渠蓋咧就完全唔係我哋嗰只嚟嘅。 我哋今次有冇啲日本渠蓋？有啲好特別嘅，因為我前嗰排就係因為要見呢個渠蓋咧，我又睇下。你好似上次你哋去咗日本咧，係咪都睇？ 我影咗啲嘅，但係就冇咁冇俾到啊監製呢個攞出嚟登。 我咧就記得咧，其中有一個日本嘅渠蓋咧，就設計好有心思嘅。佢咧就係一個嘅長方形嘅，即係中間咧係中間。正方形啊，中間有一個長方形嘅，係可以喺中間裏邊咧就掀開嘅。 哦， 中間掀開，咁啊做乜嘢嘅咧？咁樣原來咧，因為日本成日地震啊，咁地震嘅時候你要疏散咧，咁人有三急噶嘛，你冇就咁屙噶嘛。咁原來咧，佢中間嗰兩個渠蓋嘅中間嗰兩個係可以掀開，掀開其實變成一個廁所啊。 哦， 人咧就可以踎喺度，喺度方便。咁當然啦，如果係即係譬如地震嘅時候，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佢會有一個帳篷啊。即係嗰啲去旅行，即刻 咧 個帳篷就擺喺上面冚住，咁你就去廁所。 個屎坑 係啊，佢好有心思嘅個設計。 嗱，咁就好多時咧，就都係咧當地嘅市政府就將啲名勝啊，佢哋嘅當地特色嘅風景啊，就鑄造咗喺個渠蓋面同埋上色嘅。咁呢個就係日本嘅即係井蓋特別嘅地方啦。香港係好功能性，係我哋從嗰個井蓋嘅歷史發展睇到咧，香港係一個。 即英國佬係冇咁多花巧嘢嘅。 哦，呢係啦， 好 functional 嗰啲嘢。你睇到嗰個疏勒啊，我哋叫做嗰個發展，你就知道啦。 係呢、這個都上次我都聽講，都有少有專心聽書，都知道點解。即係可能咧會有人會批評，即係譬如話去日本睇過嗰啲渠國，即係你上次去過，見到啲渠國好靚啊嘛，即係住咗好多花紋啊， 好似藝術品咁。 好似藝術品咁，但係香港咧見到，即係一係咧就係、是、幾嚿長方形、正方形咁樣突出嚟，一係就幾個條紋。咁樣好簡單， 全部都係啲曲嚟嘅。 係啊係啊，即係好簡單嘅。咁到底原來背後有原因嘅，因為我哋香港嗰個城市咧非常之即係緊張啊，同埋好繁忙啊。咁如果係即係個突然間個渠蓋爛咗啊，或者有咩嘅事，突然間有個大個窿喺度嘅話咧，都幾大鑊。 會有意外。 咁會有意外。 好快要替補。 係啦，咁譬如你要圍住條路嘅話，咁可能又塞住啲人啊咁樣。咁所以你要盡量咧，譬如個渠蓋壞咗嘅話，要盡量好快咧。有一個新的渠蓋即刻換到佢，係啦。咁如果你嗰啲渠蓋係好多花紋嘅話咧，其實即獨一無二嘅話咧，你個蓋係爛咗，你要揾翻個獨一無二嘅，其實都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咁但係咧，如果你嗰啲嘅渠蓋係個色樣係統一。咁嘅話，你爛咗一個嘅話，嗱嗱聲唔使半個鐘，即刻咧就換個新嘅俾你。咁我諗係同嗰個城市嗰個發展嗰個節奏其實都好有關係。 同埋我覺得香港埋藏喺地下嘅嘢太多啊。 係啊，呢個係又係又係一個 問題。即係你經過啲街道，你而家留心睇下，睇完我哋節目，你就知道有幾多渠蓋， 一出街你就見到 幾多井蓋啦。我就準備做今日節目之前，我就行去觀塘廣場去影印。 係 咁咧，就一路行咧。頭先嗰啲相我都係行嘅途中影。其實一路當你即係專注去睇嗰陣時咧，係多到不得了 嘅。 平時咧係唔為意嘅， 係 啊，平時完全唔為意嘅。但係當你為意嗰陣時候，你發覺哇，點解多得咁緊要？ 係啊， 係真係差唔多每十步、二十步就見到有渠蓋。 呢個就係我哋嗰個香港，我哋呢個城市嘅地下，其實完全係另外一個世界，有另外一個嘅景觀喺度。 嗱，我覺得因為佢一個人口高度密集嘅地方，咁亦都係因為英國早期喺香港咧。就是慢慢去細心去經營嗰個嘅即係衞生、公共衞生啊、排污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咧，英國人做渠咧係好叻嘅，其實係世界知名嘅。 應該其實呢種做渠好早嘅時候，其實英國係開始由 維多利亞時代開始 啊。維多利亞佢哋都好撈搞嘅，都係呢度又掘一個。 係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咧，倫敦先開始慢慢解決呢個臭味嘅問題。 因為佢都好 污糟，同香港一樣。 佢哋都有貧民窟啊， 有一樣嘅，又係嗰啲屎坑嘅臭到咧，又係罕似嚟嘅。 係 咁咧就亦都有個相關性係咩咧？就係呢個。香港渠務陰妻的查域克的老爸就是倫敦市政改革的其中一個關鍵的人物，而個老爸就改革呢個倫敦的市政，個仔咧 就嚟咗香港， 就嚟香港，所以除了做污水渠之外， 所以香港很先進啊！ 亦提出就係當時成立呢個 Sanitary Board， 我哋叫做潔淨局，就有民選的華人去出任呢個三個位，就俾成為潔淨局的代表。呢個收尾就變成係 Urban Council 市政局，市政局係有呢個文章嘅，有自己嘅徽號， 係有自己嘅徽號， 隻獅子揸住粒明珠咁樣， 同埋嗰啲議員嘅章有條， 收尾先至去直化，就將佢變咗做楊子京，就冇咗嗰隻獅子嘅啫，其實，原本有個獅子喺上邊嘅。咁就好可惜咧，就係去到九十年代就俾董建華將呢個一百五十幾年嘅一個即係香港嘅。一個很有歷史性的一個組織將它殺了它，在沒有任何的理據下面，只不過就是說什麼呢，就是不想那麼多民選的議員，其實也都將政黨的培育的、就是、階梯將它打斷了。以前就是 區議會市政局 選到兩三屆之後就做市政局， 市政局 開始掌握一些財政資源、撥款、怎樣處理啲矛盾的事情，然後 才再去立法會。 咁就斷了之後，結果就區議員級數的人就成為立法會議員，當然是 即 你冇咗嗰個訓練嘅機會， 中間冇咗個中間層。 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話香港，你睇個渠蓋，亦都反映到咧一路慢慢改善，點樣由斜嘅疏勒。一些就是在斜佬里面斜面的疏勒 去吸污水，然后呢慢慢变成正方形的渠蓋，功能性一直改变。这个就是经营香港的一个，不是说靠共产党那种喊口号假大空，而是每一次出了事，包括太平山的疫症鼠疫，在云南传来的鼠疫， 你出了事你要成立委员会去检讨的。 检讨，然后呢查韦克的报告书其实是没有落实到很多东西，是鼠疫之后才落实的。 其实鼠疫的时候呢都是 都好多阻力嘅， 系啊， 都系慢慢去， 慢慢先至克服到个阻力，因为好多地产商就唔想将嗰啲嘅排污啊嗰啲嘢咧计入去佢哋嘅成本里边。咁就嗱，而家如果你去参观呢个渠盖展咧，你仍然会经过西边街个公厕啊， 嗰个公厕，哇，犀利， 哇，犀利，嗰个就系我哋上两集讲嘅官商合谋嘅公厕史里边嘅其中一个留低到而家今日就系我谂成一百年嘅差唔多，系啦，香港早期十九世纪初、二十世纪初嘅一个大型嘅政府公厕啊， 有里边有公厕， 而家有冲凉，好 似有浴啊，有浴室，有热水啊， 有热水啊，系大得好紧要 嘅， 粉红色的， 好系啊系啊， 粉红色的，咁你就入去呢、這个赞玉旧赞玉医院睇展览嗰阵时咧，同时你就会 行埋落嚟 见到啦。咁、 嗯、 另外你除咗睇呢个展览渠盖之外咧，你仲可以睇下旧赞玉医院。 系 系啊，喂，嗰条楼梯真系靓到， 楼梯系， 即系你谂起以前。嗯、即係舊讚玉醫院好耐㗎啦， 係好耐。 我哋介紹就係香港嗰啲前清遺老嗰陣時講過咧、嗯，就係呢個陳伯圖啊， 佢寫㗎嘛。 嗰、那個讚玉醫院嗰四個字就係佢寫㗎，係所以古物嚟㗎嗰個。係包括前面寫住讚玉醫院嗰四個字都係佢哋寫㗎，係係。即係有啲前清嘅遺老啊，即係翰林啊， 太史啊， 係留低嘅墨寶嚟㗎係。咁、你就入去咧，就而家雖然係俾 NGO 做咧，但係你如果唔人多，你自己行入去睇下， 行入去都得嘅。 係啦，咁咧就。是一個成我諗成百年歷史了百幾年歷史嘅嘅古蹟嚟嘅。咁好彩嗰陣時咧，就未有活化政策，咁就俾咗長春社。 啊， 如果唔係今日，就可能變成餐飲。 佢後邊嗰、那個後邊嗰、那個係後邊嗰個就俾長春社。 長春社就俾咗護士宿舍佢。 係係啊。 醫院嗰 part 就俾咗其他嘅組織。 嗰、那個係一個社區。 一個咩圓圓學院，仲有唔知仲有咩善道社。 係一個社區嘅 係。啊，咁咧就係變咗做 office 嘅。 嗯 咁咧就，但系咧西營盤呢個地方咧，仍然係充滿住香港 就係歷史 早期嘅歷史。咁大家有機會嘅話咧，我唔知道長春社嗰個資源中心咧，佢最近做咗一本書，係口述歷史，關於堅尼地城。 堅尼地城 咁就兩年前到就出咗一本係關於西營盤。 係係 咁西營盤嗰本就我問過佢，佢話都派得七七八八啦，已經係。咁、我就話有機會嘅話咧，我唔知佢派唔派嘅堅尼地城嗰、那個。 派佢派嘅全部都派噶，派 系。系啦，咁咧就堅尼地城。 可以上去攞 嗰本口述歷史嘅書就記錄咗咧。嗱、西營盤嗰本做得好好嘅。 系。 咁就堅尼地城嗰本咧就 好多小店啊，好多嘅鋪頭、街坊嗰啲口述翻 啲街坊啊，咁係一個口述歷史。我覺得呢類嘅活動咧、其實真係身體力行咧去，即係保育香港嘅唔單止係建築物啊，或者一啲嘅即係物件啊，甚至一啲嘅集體回憶啊，或者係咩咧，就係、是、一啲人嘅生活經驗。因為點解我對西營盤嘅地方有啲感覺咧？因為我舅父以前就係住喺西營盤嘅。咁、我每年咧有過時過節，中秋啊、端午節啊，或者過年都去拜年嘅。咁啊，行嗰條斜路嘅。 哦，係啊，係啊， 係係都好金下。咁樣當時我有個到而家留低一個好好嘅印象係咩咧？西營盤好多舊樓咧，叫做咩台咩台嘅， 係係 因為佢係斜路嘛， 斜啊嘛，咁要捉， 所以佢起樓嗰陣時候，佢起個平台出嚟， 起平台， 係啦。咁我記得我舅父住嗰陣時候就叫廣豐台， 嗯 西營盤廣豐台，咁咧就門口咧落咗個地下咧，就有一個大嘅平台去踢波嘅，即係啲細路仔喺度玩啊，老人家去乘涼，咁就有兩棵好大好大嘅榕樹喺度。咁我印象裏邊咧一個即係。美好的香港生活呢、其實就是我小個嗰陣時候去西營盤的那種的感覺嚟嘅、 我記得上次我哋喺一邊喺街度耷低頭睇呢個渠蓋的時候咧，我仲記得我哋經過咗有兩間鋪好特別的鋪頭喎， 就係蒸籠， 做蒸籠蒸籠啊，同埋嗰啲係用啲竹做嘅一啲嘅器物啊，仲有一個係食水煙嘅，即係一個咁大嘅竹筒，咁粗嘅竹筒嘅水煙筒，原來香港喺西營盤仲有，就得買， 仲有啊，仲有 買翻個擺喺屋企做下，即係裝飾都好。 就呢個亦都係一個，我諗係。香港石果僅存真係， 係真係好捉嘅精靈啦都。 咁而家我見到嗰日我去睇渠蓋嗰日咧，我都即係好唏噓。係喺個斜路嗰度咧，嗰、那個嗰間廟嗰度咧，望翻上去咧，全部都係四十層高嘅高樓。 哦，係啊，冇計啊，啲舊樓拆咗， 舊樓拆咗之後咧，就 起埋啲 變成屏風樓 啊，竹籤 式嘅屏風樓啊。咁而成個西區嘅嗰種香港早期。一種嘅平民生活嘅嗰種感覺咧， 開始 我相信 慢慢冇， 已經好快唔會再有。 嗯， 咁就希望西區警署門口嗰個英國人做嘅水渠蓋 死啦！可能你呢個節目 咁多人講完之後，好快會唔見 咗。就老咗，將噴紅漆可能係嘛？咁就希望佢仍然可以保存喺度啦。其實係咁就因為嗰個西區警署都係古蹟嚟嘅。 西區係啊，係古蹟 係。咁就係一啲香港早期我哋講早期歷史十九世紀嘅歷史咧。 嗯。 如果你話唔係淨係齋噏嘅話咧，真係想去睇嘅咧。 嗯。 其實就是西區， 係可以西區兜個圈。 係啊，其實就是西營盤啊、堅尼地城啊等等 嗰個就因為是早期華人嘅 華人 聚 居嘅地方，太平山街啊、榜巷啊、歌富街啊嗰扎啦， 係啊， 都是香港人早期聚居嘅地方。 第一街、 第二街、第二街、第三街咯，唔係西邊街嗰度，東邊街、西邊街度， 東邊街、西邊街。 咁咧就。所以我嗰日我見到個公廁都相當著約。 嗰、個公廁係啊係啊，啱啱我哋上次嗰集講 完。我哋啱啱講完 嗰、那個嗰、那個直情就係嗰個年代嘅公廁。 咁同埋嗰個公廁嗰啲字都好得意嘅，其實仲係早期咧，攞啲星鐵剪咗個字，然後喺度噴嗰啲嚟嘅，係嗰啲咁嘅寫住男廁女廁咁樣，唔係用亞克力膠片做嘅，係噴啲字上去嘅，仲係。咁咧就呢啲亦都係可以大家有機會去睇下啦。展覽咧。就而家舉行緊嘅，呢個叫井蓋展， 長春社。所以有興趣早啲去。 古蹟資源中心，咁咧就地址就係呢個西營盤嘅西邊街 第 36 A 後座。 係。 咁咧就大家去到咧。 舊贊玉醫院後邊。 呢個就好得意嘅一個展覽嘅一個場刊，咁咧就亦都係喺西營盤去揾渠蓋嘅一個地圖，記住攞咗一份。 嗯嗯。 唔需要話，如果你話跟唔到呢個導賞團嘅話，就自己跟住個地圖咧，就可以按圖索騎咧。就去找剛才我們說的那些包括麗的呼聲、啊、包括這個英國製造的渠蓋、啊嗯、包括是這個圓形的污水渠 還有一個太古的 方形的污水渠、啊、圓形的清水渠還有太古做的渠 蓋在哪裡呢、嗯、然後呢見到 LCL 你就可以找一下究竟這間廠今時今日還有沒有呢樣、 嗯、 裡面有很多渠蓋的實物還有我們、啊、陳仁啟說過那些 模型木的模 同埋又話俾你聽點樣鑄造呢個渠蓋，同香港嘅工業發展嘅歷史嘅關係。咁所以我哋特登攞嚟推介就係咩咧？呢個亦都係咧，從一件大家唔為意嘅小事物裏邊咧， 睇翻香港嘅。 當你有一個好奇心咧， 嗯， 你有個熱情咧，你就會可以追尋得到一啲嘅同我哋自己香港人嘅身份有關嘅嘢。唔、一定係講一啲好大好大 宏觀嘅歷史啊， 設立海軍啊，跟住自古以嚟中國領土啊咁樣，唔係呢啲咁嘅嘢嚟。香港歷史我覺得是一代一代的人 同埋生活的係 好細心的經營出嚟，將一個山城變成一個宜居的地方，經常山泥傾瀉、颱風、暴雨，平地很少，人口不受控制地增長，是這樣百幾年嚟咧，係我哋去適應啊，嗰個環境啊，因為太平天国之亂，我哋又控制不到噶嘛，跟住省港大罷工變成臭港，又一面蕭條。跟住到呢個1946年內戰，大量嘅難民。跟住1960年代大躍進失敗，大量嘅難民。1972年大逃港， 大逃港 係咪十幾萬人走嚟？ 係， 但係一路咁樣曲。 我哋就係要點樣去應 啊？點樣去應對？點樣去將呢個挑戰改造水成為一個即係香港係適合我哋嘅居住、生活甚至係奮鬥嘅地方？就係造就咗今日嘅香港。所以我哋話，我哋今日有冇呢種嘅態度，去將嗰、那個 即係繼續個香港 去面對嗰個大變局嘅情況底下，去令到佢發展落去咧。咁、大家有機會記住去睇下呢個長春社古蹟資源中心嘅井蓋展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